好极了，昔日大学里的辩论赛冠军果然名不虚传，说得好。 我想说，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能太客气，人在哪里我们就混哪里。 好、啊啊啊啊、 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从中拿走什么，而是要努力为这世界增添光彩。那时候我同意，现在我也同意，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相信这一点他们也不清楚，就是清楚他们也不一定能做到，他们告诉我们的只是他们的梦想。好吧，我们听他们的，把他们的梦想当成我们的，我们像他们一样为了梦想去奋斗。可是梦想是艰难的，因为那梦想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幸福。可是当我们把那抽象的梦想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离那梦想很遥远，特别远。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太精辟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碰到很多好事，也会碰到很多坏事。今天以前他们都过去了，明天他们还会跟我们迎头相撞。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谁也不做坏事。来，为了我们所有的人不得不碰见的所有的坏事，我自己先喝一个。 我说完了。 为了所有的坏事，干一杯。 为了所有的坏事，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奋斗》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说一说2008年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其实说起来，一年当中经典的歌曲有很多首啊，但是在这一年当中有三首歌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三首歌曲都与两件大事有关。在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遭遇了百年罕见的 8.0 级特大地震灾害。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上下捐物捐款，国际友人伸出援手。当然在这个时期，众多歌手也都演唱了励志歌曲，为灾区的人民送去了鼓励。中国人不抛弃不放弃任何希望，你我生死不离，送上这首成龙演唱的歌曲《生死不离》。歌曲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 响在耳边的正是励志歌曲《生死不离》，来自成龙的演唱。另外两首年度金曲其实都跟奥运有关系，一个是群星演唱的《北京欢迎你》，另外一个就是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我和你》。在2008年8月8日，这首歌曲飘荡在鸟巢上空，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在这一天得以实现了。这首奥运主题曲的主创也是奥运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刚，是当今少数几个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中国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荣获了诸多项国际大奖。2005年他获得了具有法国诺贝尔音乐奖之称的交响音乐大奖。下面为您送上这首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共同带来的歌曲《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的桥村，为梦想建立心，相会在北京。来吧， 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离开了2008年，我们再来说一说2009年，这一年中国又会有哪些经典的娱乐作品呢？说一说上半年吧，众多电视台都在反复播出一部电视剧，这就是由孙红雷、姚晨主演的《潜伏》。这部根据龙一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一经播出，立刻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连主演孙红雷都说，他看过剧本之后也觉得余则成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虽然是个谍报人员，但是他很平凡很真实，不像以往影视剧当中那些显得很模式化很脸谱化的人物。他会哭会笑，而他干起工作来又是那么职业，他的恋爱也是一个普通人的恋爱，他的悲伤也是一个普通人的悲伤，有着很内敛的英雄气概。而孙红雷和姚晨的合作之间也非常默契，这让孙红雷感到非常舒服。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视剧《潜伏》，去欣赏其中余则成和翠萍初次见面时的片段吧。 这个后头窗帘呢，白天可以打开，里边那层纱帘永远都不要打开。 说两遍，活泼妈妈。 你睡床上，我睡地下。 不行，你睡床上，我到楼上睡。 放手。 给我。 放手。什么时候我布置完了以后，你能说声是呢？ 不像有地方。 你先松着，松，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不管是谁睡楼下，过不了几天就会被人发现的。我们是夫妻呀，就是两口子，两口子一个睡楼上，一个睡楼下，这是不是会被人怀疑呢？啊，是不是？ 锁着门拉着挡帘呢，谁能看得到啊？ 你小点声。楼下的那个周亚夫会把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都会记录下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窗帘都拉上了就没事了，就没人知道了，明白吗？ 真的。就那个账房。 会计，我们这叫会计。 行，那我听你的。 柜子里有睡衣睡裤，你换什么？ 什么？换什么？ 这个呢，叫睡衣睡裤，穿上它睡觉，会舒服，睡得会香。 不行，穿它我睡不着。 翠萍同志，你必须要适应我跟你说的所有的一切。去厕所把它换上。茅房。 我是不是什么都得听你的？ 茅房里边有热水壶，有盆，把脚也洗洗。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潜伏》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2009年度的风云人物小沈阳。在2009年，机会终于落到了小沈阳的身上，他和自己的师父赵本山合作了小品《不差钱》，也正是这部小品让很多朋友都记住了这个模仿能力超强了的二人转演员。其实小沈阳在东北那旮瘩已经小有名气了，2008年的春晚他就已经有了上春晚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最后时刻小沈阳被拒之门外。但是就如同那句话所讲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嘛。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小品《不差钱》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赵本山、小沈阳、毕福剑和毛毛。 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你往哪上啊？你快上菜去。 我上星光大道呗。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上菜。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哪有时间呢、啊、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不让你唱。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听过了小品不差钱的片段之后呢，接着来说一说2009年的娱乐大事件，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新中国成立60年。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09年这60年的光阴中，我们经历了众多的改编，每一年也都是众多部经典娱乐作品沉淀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在这个专题的旅行中，我们一同回顾了这60年来的经典娱乐作品。到了今天，我们这个系列的旅行也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队员驼驼、技术叮当，也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最后送上这首成龙、刘媛媛演唱的歌曲《国家》，这是专门为了新中国成立60年特意创作的一首歌。在歌声当中说一声再会，下次旅程我们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一语口中国，一瓦顶陈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 才有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